1月15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啊。 Hello， 今天我们将会有这个的音乐 Sona 在6点钟出现的，再次为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不同的音乐类型啦。而我们今天呢要讲的音乐类型呢犀利啦。 好喜欢你的形容啊，犀利同埋非常之紧张啊。 同埋非常之霹雳啊。 是啊，是啊，霹雳呢个字今年你话会新用的。 是新用的。 今年2024年大家会听到好多霹雳呢个字啦。咁就系嚟自即系源自于啦英国嘅一种音乐类型叫 Grime 啊 ,G-R-I-M-E。 Grime, 系啊。 Okay。 咁佢都经历过啲起起跌跌咁样嘅。咁但系其实佢即系因为我哋之前有喺音乐 Sona 有提，或者节目都有提 UK Garage 啦，亦都即系我自己个人预测喺2024年呢一个音乐类型，基于系啦，即系基于唔同媒体啦，或者唔同平台啲乐迷佢哋自己嘅喜好啊，大家一齐综合咗佢哋嘅预测，都会觉得2024年呢一年呢一个音乐类型应该都会有一个几明显喺主流音乐圈应该会大家机会听到机会多咗啦，咁所以睇里边就揾好多一啲嘅子分类啊，或者一啲演变出嚟嘅音乐类型。咁 Grime 都可以话系UK Garage 即系 hit 咗一段时间之后，喺英伦嗰面即系90年千禧年代啦，千禧年代为主啦，出现嘅一个音乐类型。咁究竟佢系实际系点咧？一阵间你就会听到，同埋我哋会讲下。 系，所以听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好前嘅。啲潮流係預先預告定會俾大家知道啦。 係啊，雖然我哋係講翻一啲 好耐之前 廿零年前嘅嘢啦， 但係呢啲嘢就係咁樣不停咁樣循環同埋 loop 嘅。 正所謂個20年嘅循環法則啊嘛， 係冇錯。係 啊，之前又係 之前有講過 20年嘅循環法則，一啲唔同嘅潮流嘅20年左右就會一個循環，用一個新嘅方式展現啊。咁嚟到而家就有一個新嘅方式咯。的確，因為 Grime 都真係千禧年代特別2003、2004年左右就最 勁 最勁。嘅時期即係開始出現啦，然後慢慢越嚟越上，起起跌跌咁咯。即係啱啱二十 起呢個20年法則咧，我又諗起一件好恐怖嘅 事情。嚟啊嚟啊嚟啊嚟啊！ 就係話説咧，曾經咧，即係小弟就好中意睇高達嘅。咁啊，我睇高達嘅年代咧，就係啱啱講緊2003年嗰陣時就出呢一個根登線。 我係啊，20周年啊嘛， 系啦，跟住然後咧，嗰陣時我好喜歡一個即系唱高達主題曲嘅女歌手，叫做玉置誠實。 系 你突然講起呢個20年法則， 你就諗起， 我就諗起佢啱啱出新歌， 同埋因為出20周年 佢已經消失咗一排，然後再出新歌，咁跟住我就諗，喂，係原來呢個20年法則喺各方面嘅領域同各個語言嘅歌曲度都好似係真係發生緊， 因為你5年就太短啦，10年通常都有一個嘅，咁但係20年就耐少少咧，就好似嗰、那個叫做復刻嘅意味就強啲啊！降年都唔知20定25，即係嗰啲啦。 因為備上開購可能有。 你講起根登唔係咯，根登 Seed 佢同埋後屘 又有新嘅唔知劇場版嘅。 佢嗰陣時個系列即係 Seed 跟住再接好似係 Destiny 咁樣噶嘛，因為我嗰次去日本咧 ，exactly 就係因為喺除咗大家會認知東京有一個1:1嘅高達之外咧，其實喺九州福岡都有一隻，佢喺一個 shopping mall 門口啦。咁跟住咧，佢去到我嗰陣時去夜晚走嘅時候咧，佢每隔可能15至20分鐘咧，佢就會嗰隻高達會喐噶啦。然後有一啲嘅光影加埋 visual 同埋一啲現場嘅，佢有喇叭播 一啲聲啦， 佢會做一佢可能會截錄翻某一套嘅一段片啦，或者剪輯版啦，或者佢嚟做一個 promo 嘅，佢正正就係 promote 緊20周年根登 Seed 呢個系列。我唔知係咪我冇再詳細揾啦，但好似我問翻我女朋友，佢好似話係會。即系20年，即系之后到今日有一啲新嘅故事延续定点啦咁。 冇错冇错。 咁嗰件事好癫嘅，即系有啲光打落去嗰只高达，只高达会喐下只手啦，然后啲光嘅颜色会配合翻佢打落墙嗰、那个呢个 projector 打咗个即系你当好似一个 trailer 咁样。 佢、okay。 前段咧先有一段，应该系一个好简短。幾分鐘將成個應該係根登 Seed 啦，我唔記得定 Destiny， 總之嗰段時期，我認得個主角嘅，因為嗰時有睇嘅，將嗰陣時嘅嗰成個故仔用幾分鐘剪咗個好簡短嘅版本，咁、咧已經有啲 visual 打咗埲牆度， 即係好似啲前情提要咁樣。係 啦，你當或者網上面嗰啲2分鐘同你睇曬一個系列咁嗰種啦，佢好快，佢又因為佢成件事好完整嘅，你睇到，咁、咪就有啲有翻啲日本聲優即係演繹翻啦咁樣。 咁嗰隻高達嘅啲光打落去嘅顏色就配合翻嗰個畫面，譬如可能而家嗰個場景係紅黃色，你當喺火山嗰度打緊嘅，咁、然後打落去隻高達個顏色就會係襯翻咁樣。咁、當佢完咗呢一個嗰、那個即係二十年前個故事之後咧，你以為完咗呢個表演啦，等下 set 再出嚟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咧就會起一個預告咁樣，好似就會有新版嘅畫面出現啦，有翻嗰啲聲優出現翻、然後 打冷震。 係啦，咁跟住你就睇到就哇好震撼，同埋喺現場用嗰個喇叭咁大型咁樣去聽嗰啲對白啦，即係雖然你聽唔明嘅內容，但係你認得嗰啲角色講嘢嗰啲聲 音，音效就好勁啦， 加埋啲音樂，咁樣就好正啊咁啊！ 所以即係證明呢個二十週年效應真係好厲害 啊！係啊，真係就會有啦咁啊！咁所以咧就講 Grime 啦。咁但係呢啲效應我哋之前一路都會講，因為譬如你而家就儲緊呢個 cassette 帶啦，跟住你就想引誘我去儲黑膠啦咁樣， 唔好講。讲咩引诱？ 系啊，咁但系、 朋友一定要有一啲即系共通话题咁解啫。 系啊， 即系都冇话引唔引诱噶，你本身系想做 嘅嘛。共同话题好紧要。我寻日先撞到我哋一个 common friend 做嘢，见到跟住讲开问我哋点啊，咁问下你点啊，咁啊，跟住话啊，我而家都系做骚动啊，我哋有一啲共同嘅嗜好就系储下啲即系啲 无谓谓嘢啦， 嗰啲音乐嗰啲带啊碟啊咁啊，跟住就互相荼毒啊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兩個近況啦，我咁樣同佢講咁，係啊，咁跟住你之前俾我大龍明一隻黑膠，我一路都諗緊點樣可以好好地咁樣安置佢喺自己間房度，即係始終都唔容易啦 ，size 都好大啦。雙起就臨門啊，正所謂，即係你擺到門度都搞唔掂啊咁。咁咧跟住我就后屘继续 keep 住执紧自己间房嘅时候咧，即系啱啱做咗两日咧，就突然之间啊，俾我揾到个位置放佢，因为我个房里边咧有一个由我小学开始咧，即系装修呢一间房咧，嗰、那个已经系 version one 嘅装修嚟啦。咁喺埲墙嗰度，衣柜隔篱有埲墙咧，就整咗一个入墙嘅一个架，一个柜啦。我谂四层左右。 OK， 半身系啦，咁就一路做 display 柜咁样嘅。 系啦，咁但系佢咩设计都冇，总之佢就入墙，然后就一层一层有啲层板，咁你就上螺丝就摆块板喺度，好比较简陋嘅。你谂下都小学都廿几年前啦。咁佢 vintage， 系啱，系啊，怀旧咁。咁佢就唔算好深嘅，咁所以细个。嘅时候摆咩咧，就会摆麦当当咧。有阵时开心乐园餐咪会送嗰啲，咁就会摆喺嗰度嘅。细个嘅时候，但细个其实冇呢个概念嘅，应该系屋企人帮我谂嘅。咁跟住后屘再装修咗两次都好咧，呢个入场嘅都 keep 咗喺度啦，因为始终真系入咗场，你都好难喐佢噶。咁所以每一次都会摆唔同嘅嘢上去展示啦。咁对上一次展示就系一啲可能又系喺便利店嗰度草印花换翻嚟嗰啲一系列嘅人仔One Piece 嗰啲咁样。咁、 okay. 因为我已经卖咗出去啦、即係搵到新嘅主人，成套平咁搵咗个新嘅主人，仲有一套未搵到主人啦。咁但有一套搵到主人，清空咗个柜啦。咁我就諗緊嗰度安置摆啲乜嘢呢咁样。咁首先本来呢就安置咗一啲新买或者近呢几年买一啲1:12嘅模型，可动模型，即系嗰啲动漫角色嗰啲咁啦。咁我通常我都唔拆盒，就连埋个盒咧就可以，因为佢个心即系唔算好深啊嘛，嗰啲盒唔 系 好厚嘅啫。 系 咁我就可以摆喺度啊，好似 display 咁好靓啦。咁但系咧， 玩具铺啊， 系啦 display， 但系因为咧，其实咧嗰度摆唔到好多噶咋，即系嗰个我谂嗰度以嗰啲盒嘅大细， 八只咁咯， 系啦，即系其实你摆到几只咁样咯。咁但系因为咧，啱啱喺个 weekend 咧望住自己间房喺度谂紧，重新构思啊呢啲柜究竟可以点样摆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好大胆嘅谂法嚟， 好大胆， 因为我有嗰、那个一个类似书柜或者展示柜咧，嗰时装修嘅时候咧，唔记得咗好似系装修师傅帮我谂嘅定点咧，佢嗰个设计咧就比较奇特一啲啦。总之简单嚟讲，你当正常一个柜一个长方体 ，OK， 佢里边咧又再有一个细嘅长方体喺里边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嗰个就 拉出嚟嘅， 唔系噶，佢纯粹一个层板隔开咗嘅咋，一个长方体啦，你幻想 ，OK， 长方体入边再有一个 再有一个长方体系拍死咗喺一个 corner 里边咁样，咁咧咁点样间开佢就系两块层板啦，一块打横，一块打洞，一个 L 字型咁样，咁就好似有两个空间啦， 明 咁样一个好特别嘅， 咁你其实大啲嗰、那个你好尴尬， 好尴尬噶，因为你唔知点， 你摆唔到啲咩嘅， 你唔知点样摆噶嘛，咁但系我用咗我嘅方法将啲漫画书搭起咗佢，叫勉强摆咗啦，咁但系咧嗰个细嘅长方体里边咧，我前排即系啱啱星期六嗰晚喺屋企望嘅时候觉得。佢好似一個咧，因為我心目中一路都好想咧，諗下啲可動嘅模型咧，點樣可以 好好咁樣運用佢，即係買翻嚟除咗擺喺度之外。我就忽發奇想，你知有冇新嘅相機嘛？我諗喺屋企咧，可唔可以整一個人嚟嗰啲細細嗰啲模型嗰啲攝影棚啊？ 哦， 咁通常咧一般 紙仔咁樣， 好簡單嘅啫，係啦，即係有一啲咧玩得高端一啲嘅，佢就會直情有得買成個盒咁樣啦，然後有啲好簡單嘅燈打落去，你就 set 個相機。咁但係其實有啲簡陋啲平啲嘅方法，好簡單，你買一張畫紙當白色咁樣，其實你鋪喺度，有陣燈打落去做一啲反射，其實都得㗎嘛。咁如果個長方體細嘅長方體 ，exactly 個樣。就好似一个摄影棚咁，令到我有呢个大胆嘅谂法，就不如我将我所有嘅模型咧摆咗喺嗰个空格里边，然后就买少少平平地一啲座台嘅灯咧，系啦，然后买咗好简单嘅画纸咧，咁你想影相嘅时候，你就可以将佢变身变阵啦， 系 变成一个迷你嘅摄影棚。咁诶后屘就即系买咗啲灯翻嚟，平平地几廿蚊咁样试下，咁跟住就啊几开心几好玩啦， 低 budget。高水準 啦，咁啊親人未買啲畫紙咁樣，咁所以咧，於是乎我將所有嘅模型就由嗰個入場櫃咧搬曬去呢個小型嘅長方體嘅位置度、 啊。所以你就拮咗嗰個櫃出嚟啦，又 係啦。咁跟住我嗰陣時，我就喺度執緊屋企房嘅 CD 啊，於是乎忽發奇想啊，又有一個好大膽嘅諗法，即係好多大膽嘅諗法。 就係、是、你決定取代香港嗰啲 CD 鋪啊， 我就將啊。因为嗰个灵感即系借鉴于香港一啲唔同嘅 CD 铺，我就将嗰啲 CD 咧摆晒喺嗰个入场嗰个架度。但系因为咧平时一般摆 CD 都系个 CD 只向外噶嘛。 CD 哦，我明白。 CD 个 只啊， 系 啊，即系个背，即系个侧边个只位向外，你就见到晒啲名咁啦。正常你都系咁样入噶嘛。咁但系因为个柜唔够深啊，个架，所以我冇得个只向外。跟住我就扭一扭，即系冇啊。人有时去到 平摆啦，就 平摆个封面向外。咦， 即系可以磨埋个封面， 就真系好似 CD 铺嘅摆法咯。同埋佢每一层，即系如果用一个叫做标准 CD 盒嘅大细咧，我每一层系可以摆到三个 layer， 即系我可以平排三只， 啱好。 然后个深度你可能摆到五至十，即系十只内嘅 CD 啦，斜斜地咁样晾喺度， 摆都摆好多。 咁样一层都三，都十零只噶，咁我有四层都几十只 CD 噶，都摆到。 有冇分埋第一层系男歌手，第二 暂时未，我而家即系摆住先。咁但系咧。原来咧，你会发现咧，你摆得靓靓仔仔咧，你睇得好开心， 系嘛？ 跟住我就会见到啊，即系因为你真系可以认真睇到 CD 封面啊、我哋一般你摆喺屋企系嗰个 CD 隻嘅时候，你见到只碟个名，但系其实有阵时嗰啲封面系好好睇嘅，即系封面嘅设计系好好睇嘅。我暂时向外我可以望到嘅封面，除咗咁，你嗰只黑胶就摆喺最顶嗰格啦，因为佢、 高得滞。 系啦，因为摆唔到喺个柜里面。咁、我向外嘅而家见到有边一啲咧？同个黑胶摆埋同一层咧，就系洪家豪队上嗰只水嗰只碟、因为太厚啦，摆唔到喺个架上面。 咪同埋而家其实好多碟咧，个包装都系偏大旧， 大旧嘅。一大旧起上嚟嘅时候，你要安置佢咧有少难度嘅。咁跟住下面嗰几层又摆咩咧？譬如 Adele 嘅碟啦，Charlie Puth 啦，跟住又阿 Cloud 啦，有 The Hurts 啦。跟住有李十一啦，系即系好 random 嘅，但我都系即系攞上手啊，几靓咁啊，咁啊摆向外啊，跟住有 Claudia 啦，暂时呢，咁同埋 我搵翻只 Lee Eddie song 俾你摆先，所以我话嗰阵时最好就系呢啲嘅啦，即系咧嗰阵时咧好兴，即系而家都兴 package， 但系而家啲 package 就大大旧噶嘛，即系嗰个专辑同佢个盒咧系分离唔到噶嘛， 系啊， 以前嗰啲咧就好好嘅，以前就真系标准 CD 盒，佢啊随碟就附送一本书或者附送其他嘢分开啊， 系 啦，可以净系要只 CD 出嚟摆咁就得啦， 系啊， 本书就 封面系好紧要噶， 即系碟我就送俾你， 走开啦，今日就想塞啲嘢我屋企啫嘛。咁嚟緊呢我都会再整理，因为剛才讲嗰啲都係 random， 即係攞起搭碟啊边隻靓放喺封面啦，嚟緊新呢应该会摆呢一隻喺度，我觉得自己好似呢本月精选自己好似啲 CD 铺老板呢贴飞俾自己睇嘅咗。跟住我諗呢隻佢呢隻新碟都可以摆喺度嘅。基本喺12月啦，上年年尾推出 In Good Time 呢张碟。嚟到呢张碟当中另一首派台歌啊，歌名叫做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如果有天迎面跟着心里的发展，你的憧憬太顺利兑现，无奈你害怕得退后一点。如果你知其实心中想法能体现，如果想某天可看见，有天可看见，而你却站着别过年。 配合时机，最好的你制造了转机，如终点的距离，听风声早已提示你，为何平凡一切，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苦为付出一切捉紧美丽，伤过你的不快记忆牵制着你，别教美好远离，然后空手老死，麻木活着太可悲。请配合时机，最好的你缔造了生机，叫爱上到哲理，你一生由你扣起。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苦为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可解决问题，无人平凡一世，无人在世间不需经过高低，认错方位，若果走过最低迷，重拾正轨， 前呢门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澳门赛马会，今日同澳门特区政府签署解除合约。今年四月一号起结束所有赛事和相关营运。澳门马会下午在记者会表示，一直经营困难，累积亏损超过25亿元。澳门赛马市场发展空间日趋紧缩，赛马活动日渐式微，加上三年疫情带来的影响，令经营难以继续。澳门马会承诺依法处理大约600名受影响员工的权益，会向他们提供协助和职业转介，并会按法例给予补偿。另外，今年三月底前将现有近290匹马运往外地，会协助各马主会员将马匹妥善安排。至于赛马会原有的土地，会归还政府。港铁五条铁路线下星期一起非繁忙时间将于不同时段加密班次，每星期增加228班车。至于农历新年期间，港铁会加强列车服务，本地线于年30晚会通宵行驶。至于跨境线，东铁线列车将会按需求增加班次，尾班车的时间能否推迟要再研究。港铁将积极配合政府，详情会适时公布。另外，港铁列车全年班次总数回复至疫情前90%，本地总乘客量亦都回复至疫情前超过90%，跨境总乘客量就回复至疫情前超过70%。海关在报称餐饮的货柜中检获大约444公斤怀疑液态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4亿9千万元，拘捕两名怀疑涉案人士。海关表示，进行了长达26日的全天候监控行动，贩毒集团成员在整个偷运毒品的过程中有仔细分工，相信是希望透过斩件式的分工手法扰乱调查工作，增加海关人员掌握整个物流程序的难度。 海关又话，去年共检测近 9.5 吨各类型毒品，比2022年高出约三成。在海路毒品检测数量方面，去年检测量是 3.7 吨，比2022年多大约二成半。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提防伪冒财政司司长访谈的网上诈骗广告。办公室严正澄清相关内容中的所谓访问和所指内容全属虚构，已经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办公室近日在一些网上新闻平台和社交媒体发现再有财政司司长姓名和新闻图片的诈骗广告及网页，有使使用者点击而连接到可疑交易平台。发言人呼吁市民切勿透过这类广告登入任何可疑网站，或向不明来历的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免招致损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风，今晚风势增强，指望星期三风势仍然颇大和稍凉，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Kelvin 为大家报道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提你啦，港铁啱啱宣布咗啊，屯马线列车经过尖东站同埋何文田站嘅路段咧，需时系要慢驶噶，屯马线来回。屯门站至到乌溪沙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五至八分钟。重复多次啦，就是屯马线列车驶经尖东站和何文田站的路段嗰阵，需要慢驶。屯马线来回屯门站和乌溪沙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五至八分钟。另外啦，屯门公路而家有一单交通意外啊，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是车多噶。跟住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先，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跟住管道入口系稍为车多噶，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而家系大致畅顺。跟住睇睇路面情况，首先系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跟住恒益村一段系稍为车多噶，而浅水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浅水湾泳滩一段亦都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格，龙尾排到去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太子路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跟住是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一段是稍为车多噶，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系车多，龙尾喺安定村。另外啦，较后位置近住深井亦都车多噶，龙尾排到丁九交汇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稍为车多啊，龙尾喺小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些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

为何必须手拖手是种、哦哦哦哦哦、我带你走坐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后镜里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共。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去，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哦哦哦哦哦、没有酒但是有色，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时间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啊、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前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旷，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 除了首歌的题材以车为主，亦都顺理成章，歌曲亦都围绕一架车，同埋两个人之间的故事，飞到日本拍的这个 MV， 由洪家豪的黑玻璃。有些兴趣有些嗜好啊，即是喜欢车这些呢，都是可能你小个看过一些电影影集所影响。所以某类型的歌亦都因为你生于个年代所影响到你，好像他一样。 如果你要问我他的身份，怎么答你？如今怎么解答也合你真，曾经对你十倍认真，说一般洁白的声音，今天竟变坏人，人人痛恨，自愿将黑洞亲手挖深，我做不专一好女生，有心而变心，但图恋爱罪行，密切地防范惊你会犯禁，忠心的我竟和谁亲近，更有罪恶感，只因这羞耻的勇敢。偷东西的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极度蒙混，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到了誓一，然后选择二，胆敢背叛你都算疯子，一早都知道这个结果能预知，做坏事或傻事都一般相似，如今饰演骗子才知真的控制不易，也许彼此能否准许你也 犯错一次。 这首歌创作灵感亦都系佢自己生于即系千禧年代情歌嘅个氛围之下，希望做翻一首嗰个曲式嘅作品，有许正允派来作品叫做《偷东西的女孩》，跟住呢一位女孩咧，过去由出道到而家嘅歌都好似一本日记咁样样。记录住每个时刻佢嘅状态，佢 Nancy。 回电太少，文字里当生疏陪伴太少，长夜里辗转反侧太难过，可你要得我心多。疑虑太多，能说的偏很少。 等我来，承受着落空的等。

个张曼莎嘅 In Love in the Morning。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依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日音乐桑拿咧，想讲嘅音乐类型嚟自英国嘅 Grime 啊， 系呢一个就系一个系咪就系 UK Garage 嘅一个延伸咧？ 冇错啊，咁啊呢一种嘅音乐咧，听落去咧嚟啦。首先呢一首歌你听到呢就係嗰啲鼓点呢 ,drum pattern 呢都几系由UK Garage 啊或者 Two Step 啊嗰啲好类近嘅，你会觉得听落去嘅声。甚至乎有一啲 UK Dubstep 嘅一个感觉喺里面嘅。咁但係佢呢你会听到佢有一种好似嗰啲 baseline 呢，佢喺个底度嗰啲汪汪汪汪嗰啲声声。係啦，呢一个就係佢其中一个特色嚟嘅。咁叫做 Grime 啦，咁其实咧，因为 grime 呢一个字咧，就系都几形容咗呢一种嘅音乐类型啦。因为本身 UK Garage 讲紧即系九十年代、千禧年代喺英国嗰边嘅时候咧，之前我哋有讲过，大家听过啦。咁除咗系讲紧佢嗰个 drum pattern 系一个点样嘅形式之外，就系、是、其实因为佢 on top 都会有vocal 有人唱啦。咁啊嗰阵时亦都佢哋会 sample 咗啲 R&B 啊、啲 soul 嘅 music。咁所以咧嗰啲嘅音乐风格，假设系都系同样嘅一个鼓点嘅安排。都好啦，成隻歌嘅氣氛呢你会觉得係比较即我会形容超少少啦，因为佢始终一啲 R&B 嘅音乐喺上面佢哋去唱嗰种。咁所以係一种咁样类型嘅，亦都令到佢可以相对容易啲打上去一啲流行榜或者一啲 pop music 嗰度嘅。咁、但係呢至于而家呢一个出现，就因为当呢啲音乐类型都有时都会系咁㗎啦，即係佢有咗一边嘅趋向或者一个模式一个 mood 之后呢，就会衍生咗一个即係你有光就有暗。 一个相反嘅， 系啊，你有朝早就有夜晚啦。咁而家 Grime 咧就好似一个夜晚嘅一个版本咁样。咁嗰阵时一啲嘅媒体啊、音乐记者会形容，哦呢一种声、呢一种嘅音乐咧，系啊都有 UK Garage 嘅嗰个血脉喺里边。但系呢啲声音佢哋形容好 Grimey，G R I M E Y， 即系。 即係好 dirty 啊，有時會 污糟糟 咁， 係 污糟糟咁樣，即係睇嗰啲聲音，佢有一種好 dirty 嘅。其實點樣再 elaborate 我都唔識嘅，因為譬如有一啲電子音樂，譬如例如 Dutch House 咁樣嗰種聲，亦都會有人認為哇嗰啲聲好 dirty。咁但係點樣再 elaborate 落去咧？其實呢個感覺就係你聽得多啲嘅時候，你會大概 get 到嗰種 dirty 嘅意思 係 乜嘢？ 同埋即係我就咁罩耳聽落去啦，咁啊你會發現即係可能一啲低音部分好似係比較佔比重啲， 係啊，同埋佢用嗰啲哇哇哇嗰啲 baseline 嗰啲聲咧，令到你 好乾淨啊， 係啦，好曳啊，我唔知形容到，係總之就係佢哋啲字用得好精準，即係 grimy 形容咗呢種音樂。咁所以初期就會形容呢啲即係有啲説法叫 grimy garage 添嘅，係啦，即係一種污糟啲、dirty 啲嘅 garage 咁。咁但係呢一種音樂咧，其實佢嗰個結構上面啦，首先講佢個 BPM 就主要140為主嘅，係啦。 跟住唔算话好快啦， 唔算嘅，因为佢哋都会话140，但系其实佢有一啲即系我不是呢个乐理专家，但系佢哋会形容即系140，即系但系可能其实佢系有啲 half time 或者 double time 嘅计法，即系其实你数起上嚟，你可以当佢70 BPM 咁数都可能得嘅嗰个速度。咁总之佢哋都围绕住佢哋 set 咗去啲 producer 去做嗰就140 BPM。 嗯， 其实后屘 一个电律嚟噶啦， 电律一个系啦，即系你大部分都会行呢个 BPM， 当然会有少少唔同啦。咁甚至乎后尾其实咧系衍生咗有一种有啲方便形容啦，一种音乐类型叫140， 系 就系讲紧140 BPM 嘅歌。咁当然佢唔一定系 grime 嘅，净系佢仲有后尾英伦方面英式嘅 dubstep， 其实佢哋有啲都会形容140呢一类嘅歌。总之佢嘅 BPM 系行呢一个速度，咁喺里边就玩咯，即系个框架140噶啦。咁点样玩咧？就系啲音乐人自己去再研究啦。咁样咁亦都即系第一样就系佢个 BPM 系一个咁样嘅结构啦。咁第二咧就系其实佢里边咧会融入咗少少啲人去形容，就融入咗一啲 drum and bass 嘅嘢，又有少少 punk 嘅味，因为英国嗰阵时都兴 啲 punk 啦， 系啦， 千禧年代嘅时候， 系啦，就 UK garage 加上咗 drum and bass 嘅影响，同埋一啲 punk 嘅味道嘅一种音乐嚟嘅咁样。咁而家你听紧呢一个咧，就系佢一个好instrumental 嘅版本，即系冇 vocal 嘅。 嗯， 但其实 grime 呢一种嘅音乐咧，其实佢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咧，就系佢有一啲 MC 喺上面咧。会去做一啲说唱即系 rap 嘅部分嘅，所以有啲人去形容咩叫 grime 咧，一个好简单嘅理解啦。虽然可能呢一班音乐人未必会完全同意咧，就系英国嘅 hip hop 啦。 哦， 你美国就叫 hip hop 啦， 系 喺英国咧就叫 grime 啦。都系因为佢个模式好相近，有个 MC 亦即系我哋所讲嘅 rapper 喺上面，佢哋会去 rap 一啲嘢啦。 系啦，然后个音乐底咧就系一啲 DJ producer 去做嘅，然后个演绎嘅方法都可能系喺一啲场合里边，佢哋个 DJ 就打碟啦，播一啲咁样嘅 instrumental 啊，啲叫 dub 嘅嘢。咁啲 MC 就会 on top 去 flow， 系啦。咁只不过嗰个音乐嘅风格就唔系你听美国 hip hop 嗰种音乐咯， 美国嗰啲就明快啲啦，节奏会 系啊，或者佢个影响佢个根唔同啊，你听到呢一种冷冰冰啲、dirty 少少嘅，咁呢一种就系英式啲嘅方法去玩呢个音乐类型咯， 好似好湿涂咁样 嘅，系啊，啲系啦，啲声会 dark 啲嘅，咁啊亦都会有 rap 嘅元素喺上面嘅，咁啊而而家听紧呢一首歌咧都虽然佢只系一个纯音乐，但好值得都。同大家介紹，因為呢一個 一個 MC， 其實佢哋呢啲 MC 即係rapper 啦，或者可以你咁樣形容，佢哋自己都會做埋一啲嘅音樂，因為等自己可以 on top 嘅時候去 flow 一啲內容出嚟。咁咧做呢一首歌嘅嗰個音樂人咧就叫 Wiley，W I L E Y， 咁佢咧被稱為就係 grime 嘅教父。 OK， 咁佢做嘅呢一首歌其實大概千禧年頭嗰陣時 grime 呢個字都未出現嘅，咁呢首歌咧就係愛斯基摩啦，係啦，即係中文嘅愛斯。Eskimo 啦，咁一啲記者就會形容呢一首歌就係啦，聽到呢首歌亦都會形容哇好 grimy 啊啲聲咁樣。咁而阿 Wiley 亦都形容自己呢一隻歌開始咧，亦都會形容自己嗰啲音樂，佢幫佢改咗個名叫Eskibeat 啊，係啦，即係愛斯基摩類型嘅 beat 叫 Eskibeat， 亦都會搞一啲音樂嘅 event 都係用到愛斯基摩呢個 term， 因為由呢首歌衍生出嚟，因為呢首歌都幾代表性嘅，你會見到有唔同嘅平台都係講呢首。 首歌都真係好早期 ，Grime 個名都未出現嘅時候 就有呢首歌啦， 就已經有呢一首歌， 都一首代表作啊。 係啦，咁樣咁繼續講之前，亦都俾另一首啊，都係喺即係好早期啦，大家會講 Grime 一啲 instrumental 作品，即係都未真係推出一啲有 MC on top of rap 嘅時候，即係因為一切都係圍繞住個底， 係個初型就係咁 嘅。另一首咧都係 instrumental 嘅版本咧嘅歌曲嚟嘅，呢一首都係好早期，大家都形容係一啲哇好好 pioneer 嘅作品。呢一首咧叫做 Pulse X， 嚟自 Young Star 嘅。 Young Star DJ Production。 低音啊，唔知都几视乎喇叭，唔知大家而家听紧个喇叭，即系出唔出到嗰啲可能十 bass 啊嗰啲咁样啦。咁你会大概感觉到佢真系暗黑一啲嘅氛围。个 bass 都系非常之重。 系啦，咁啊呢一首就系 Pulse X 啦，咁都系一啲好早期啦，你会听到未有 MC on top 去即系去演绎嘅时候一啲嘅作品嚟嘅。咁啊，当然因为要拣选都唔容易，因为佢哋嗰啲牵涉嘅题材比较广阔啊等等啦咁。因为咧嗰个 concept 都几似真系你去理解 hip hop 嘅，因为其实就是在英国那里一些年轻的一辈他们透过这种音乐去表达他们对政治经济社会民生这些 方面 的一些想法，又选了一些音乐的时候他们可以 on top 然后去讲咯。那这样东西就跟原本在英国那段时期即90年代千年代流行譬如 UK Garage 啊，跟着 Jungle 啊 Drum and Bass 啊，很多这些不同的，就是这件事很实实在在你透过个 MC 他 rap 的内容你可以知道究竟这个星期啊，即 发生了什么呢， 在这条街上面究竟发生咩事，喺呢一个 district 里面呢一班人经历紧啲乜嘢咧？佢哋系可以透过呢一啲嘅音乐表达，都系好直接话俾你听。 好生活化嘅， 好生活化咯。咁就系一件咁样嘅事咯， okay. 令到呢种音乐喺年轻嗰一代就会慢慢咁样越嚟越多人去留意啊，等等咁样。咁呢、这个就系其中之一个佢嘅因素，令到 hit 中咗一个 generation 嘅人啦。当中其中有一只碟咧喺2003年嘅DC Rascal 佢推出佢第一张专辑叫 Boy in the Corner， 就系一个好好嘅记录啦。因为佢里边就系讲咗即系嗰个时期一个年轻人可能喺个社区里边发生紧啲咩事，喺张碟里边表达咗。咁所以即系可能 relate 到好多啦。咁呢张专辑都攞到好好流行榜嘅成绩，又攞咗水星音乐大奖等等，令到多咗人会知道 Grime 呢件事系一件。点样嘅事啊 ？OK， 即系都算系由一个比较地下少少嘅范畴，慢慢走到上去一啲哇，大家好多平台都会听到嘅一个。 佢一路都浮浮沉沉喺呢个地下同埋主流之间走嘅。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要讲 Grime 咧，即系一啲地下电台 Pirate Radio 咧，其实真系功不可没嘅。即系其实唔止对 Grime 嘅，你听过音乐桑拿好多唔同嘅音乐类型咧，地下电台永远系最开头。可能一啲主流电台未去播嘅时候，地下电台就系去 spread， 因为佢哋。 专去发掘一啲新嘅嘢， 系啊，佢哋可以去某一类嘅音乐类型，就系呢个电台度听，佢哋会去揾组成一个 community。所以佢哋嗰阵时仲系喺地下电台 Grime 呢种音乐，或者头先讲 Wiley 啊，或者仲有其他好多MC producer 等等，譬如 Skepta 啊、Stroms 啊呢一班好多唔同好出色嘅 Grime 嘅音乐人咧，佢哋都可能会即系做 tour 咁样噶，即系见佢哋有啲访问讲，即系去唔同地区嘅 Pirate Radio 嗰度，然后就会去表演啊，播佢哋啲歌。 啊咁样，咁所以佢系一个非常之重要 part radio 去令到 grime 呢一种音乐可以喺英国嘅地方慢慢 spread 开出去， 系 而亦都有一啲嘅媒体人会讲就系、是。佢同美式或者加拿大嗰邊 hip hop 好唔同嘅，就係、是、因為呢種速度頭先講140 BPM， 嗯嗯 其實速度都幾都算可以快嘅。你如果理解嘅話，呢、這個速度令到 grime 咧唔係人人都可以喺呢個速度之上去 flow 一啲歌詞啊，有啲內容咯。咁呢個亦都幾透過速度分野到你去聽美式嗰邊 hip hop 同英式呢一邊嘅 grime 嘅時候嗰個分別喺度。 係，同埋我諗幾有趣的一個位置就係我自己嘅認知當中咧，即係如果 grime 作為一種電子音樂嘅其中一個類型一個分支咧，佢都幾唔 party 嘅，唔party friendly 嘅一個類型嚟嘅。 幾唔會用 party 咯，佢哋會用可能 rave 呢個字，咁、就一啲underground scene 就會你會幻想到啦。英國某一個真係貨倉，然之後夜晚大家去到就暗曬，然後就會聽呢啲比較 deep 少少類型嘅音樂，唔係嗰種 sing along 噶啦，大家就真係好沉醉音樂。会喐下喐下，但系又唔系真系跳晒舞啊嗰种状态咯。 同埋可能系以嗰个内容，即系可能头先所讲一个 MC 一个 rapper 喺上边 rap 嘅一啲内容行一个主导啦。 咁当然嗰段时期嘅 rap， 因为头先讲啲 MC 其实佢哋比较 aggressive 啲咧，除咗啲声音比较 dark 啲之外，咁嗰啲内容亦都好系生活啦，或者都会有一啲 battle 嘅元素，都好类近嘅。因为始终呢一个唔系源自于美国 hip hop 咁简单，其实成件事系源自于牙买。加我哋之前讲 sound system 啊， 系 dance hall 啊，嗰阵时开始已经系咁样样噶啦， 所以系咪即系 reggae 啊嗰啲嘢？ 嗰 阵时 咯，系啊，所以啲人都有一种讲法，其实美国嘅 hip hop 都系受牙买加嗰边头先讲 sound system 成个 culture 影响啊。认住大家揾翻，我唔知嗰个几耐之前我哋有讲过，都已经有啦。咁但系亦都有得以衍生到就系因为当佢 MC 嘅时候，佢哋会 rap 啊，有一啲咁样样带动大家情绪气氛嘅内容嘅时候咧，其实有段时间咧，其实都几冚呢啲 party 嘅，即系但凡系 grime 嘅咧，喺英国里边伦敦啊嗰啲等等咧，都会有一啲警察佢哋去冚呢啲 party，即系嗰时直情系出咗有一个你当一个指引啦，叫做 form 696 form 696啦，就系讲佢哋呢啲 party 嘅搞手，佢哋要填 form， 要向官方申请，你 party 里面有啲咩人啊，有啲咩表演单位啊，咩 organizer 入纸申请，你先可以搞呢啲 party。 Okay. 如果你冇嘅话，咁嗰啲警察就可以按住呢个嘅条例，然后去 stop 你一啲嘅 event 咯。 咁样 佢一个 risk management 嘅或者 risk assessment 嘅一样嘢。嗰阵时都一个几争议性喺英国嗰阵时出现嘅。 系、 okay. 即系你搞 party， 原来你要入纸申请，要睇你咩来头，你搞啲咩，即系特别都几，因为嗰阵时佢哋话觉得争议性。因为都好似几针对住 grime 呢类音乐，因为始终你人一多，你总会有一啲事情发生，可能你衍生咗有啲人又唔知打交啊咁样，同埋一种音乐类型，始终佢比较牵涉到政治、社会、经济、民生嗰啲咧，咁你总系会惊啊，会引发到啲乜嘢咧咁样，咁所以就会出现咗一个咁样几争议性嘅一个时期啦，咁样，咁但系后屘去到你话头先你都有讲啊，即系慢慢由呢个地下上到去一个所谓主流咧，咁一个其中一个几 turning point 嘅主流嘅一个 moment 就系2015年啦， 哦，因为嗰时好耐咯， 2015年有一个后期啲啦，因为中间都会有佢发展啊， 成十年咁样， 系啊，即、就、系、是、一个都几近年一个几重要嘅 moment， 又系有争议性嘅，点解咧？因為 Brit Awards 咧係英國嗰邊嘅音樂頒獎禮，咁嗰陣時咧就Kanye West 上台表演，然後咧佢表演佢嘅歌嘅時候，後面就有大概十零二十個就係喺英國 grime scene 最出名一啲 OG 等等咧就站台咁啦，你當好似就同佢一齊演出咁樣。咁、 okay. 啊爭議就係有人講就話點解英國嘅 artist 我上台，我要靠一個美國嘅 artist 攞獎上去咧咁樣，但另一邊上就覺得有啲 producer 或者站台上面嘅一啲英國 grime 嘅 artist 就話。我哋呢种音乐喺英国本土，即系一啲叫做大型啲、主流啲嘅颁奖礼或者媒体，其实关注度系咪真系好够咧？如果唔系有可能 Kanye West 呢个演出，佢邀请埋我哋嘅话，我哋可能以个人身份从来唔会有机会上到嚟呢度啊！咁、那个争议位喺呢度啦，咁、okay. 样咁但系。 呢个都系几有趣嘅一个演出嚟嘅，系啦，即系都系一个重要嘅一个 moment 啦，系啊，好与坏呢个就冇各说法咁样咯，系啦，咁但系呢个就系英国嘅一种音乐叫 grime 嘅电子曲风啦，咁其实个名听落去好似啊话系即系 dirty 啲咁，所以其实究竟呢个名系点样样？对于嗰啲 producer 嚟讲，当初都觉得好拗头，点解你咁样叫我哋音乐咧？ 系咯，佢可能唔系咁谂噶， 甚至乎好得意嘅就系头先讲嘅 Wiley 佢初期亦都出咗一首歌啦，系佢第一首 hit song 啦。嗰首歌咧就系讲即系大家好似对于 grime 呢个字或者呢个 genre 个名有一啲 question 或者未定义到嘅时候，佢写咗首歌就系叫 What do you call it？ 有歌词即系讲，跟住点样叫呢种音乐咧？咁样就系有啲嘢系即系真系有歌词喺上面 flow 啊！大家可以听少少呢首啊，嚟自 Wiley 嘅 What do you call it 啊？ I don't care about garage. Still to this, it don't sound like garage. Who told you that I made garage? Willie Cat's got his own sound, it's not garage. Make it in the studio and not in the garage. Here in London, there's a sound called garage. But this is my sound, it sure ain't garage. I've heard they don't like me in garage, cause I use their scene to make my own sound. The Eskimo sound is mine, recognize it's mine. You can't claim what's mine, it's mine. Time to bait you up, I don't hate you, but some of you have got a problem. I'm putting you out of business, why is that a problem? What's your problem? What the heck, my name is Problem, remember? What you call it, garage? 好有趣啊！啲歌词你会听到噶， 好似一个争论咁，就系、是、大家一齐争论紧到底 呢首歌系咩类型咧？ 咩类型咧？ 叫 urban garage two step 定咩咧？跟住佢话唔系，总之佢冇特别讲 grime 呢个字啊，但系总之就系话我哋就做我哋嘅属于我哋声音嘅音乐、 嗯。 你我哋就行呢边，你同我哋一齐行嘅 ，let's go 啦！你唔行嘅，你就行第二条路啦，冇所谓嘅。但系呢种音乐系一种未能定义属于我哋嘅声音， 一个好有趣嘅题材。 系啊，嚟自 Wiley 呢首叫做 What do you call it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破获历嚟最大宗液态可卡因案件，系一批报称载有餐饮嘅海运货柜中检获大约444公斤怀疑液态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4亿9千万元，拘捕两名男子。海关表示，贩毒集团将可卡因转为液化，伪装成白酒。集团成员在整个偷运毒品的过程中有仔细分工，相信是希望透过斩件式的分工手法扰乱调查工作，增加海关人员掌握整个物流程序的难度。港铁五条铁路线下星期一起非繁忙时间将于不同时段加密班次，每星期增加228班车。至于农历新年期间，港铁会加强列车服务，本地线于年30晚会通宵行驶。至于跨境线，东铁线列车将按需求增加班次，比班车架时间能否推迟要再研究，港铁将积极配合政府，详情会适时公布。另外，港铁列车全年班次总数回复至疫情前九成，本地总乘客量亦都回复至疫情前超过九成，跨境总乘客量就回复至疫情前超过七成。香港赛马会对澳门赛马会及其赛马业务将于今年4月1号结束深感可惜，指出彼此一直紧密合作推广赛马活动。香港马会表示，作为亚洲赛马联盟其中一个成员地区，将协助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审视联盟可向澳门赛马会提供的意见和帮助。香港马会话，亚洲以至全球赛马业都面对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包括全球经济衰退、非法外围庄家构成重大威胁，以及其他社交娱乐活动带来的激烈竞争。

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刚刚在音乐桑拿当中呢 就介绍了 Grime 这个音乐类型啦，就正如刚才波盛所讲啊，即是有光明的地方呢就会有一些黑暗的。咁啊，但是刚才听完一个比较低沉一点的音乐类型之后呢，这半小时同大家听返一些高涨一点的，明快一点的。 跟我说 love, love, love, 大声说 love, love, love,有一天这世界会为我改变，跟我说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紧握着我的双手，勇敢地 say yeah, I love you。请勇敢的前进，没有时间害羞。也许你不懂，就是没把握，但请别怕心动。因为爱有一种你猜不到的温柔。相信我，靠近我，别问为什么。幸福一靠近，阴间就放心，跟我一起遨游。一个不小心雀跃的心情，已经要一心。 F.I.R. Love, Love, Love。今日揀嚟嘅呢一个比较 Big Bang 多少少嘅感觉咧，其实引申自上星期睇完学友哥哥嘅演唱会啦。 基本上整个周末都浸淫在这个的心情当中。 光芒沿银河发光，主持太多醉人盛放，多么美好的时光。英谈前尘由你讲，歌坛我比你还后悔，金花令我没淡忘，开心声音全世流放。在万年天涯迷人的红霞，星辰里好吗？无论上镜拍照或银幕下，头发眼镜绝对心殿下，欢乐的年华，温热的红茶，谁爱上笑这就叫念挂，因你的笑照顾着大家。当年如银河发光，多年那观众仍在看，多么美好的时光。事业台词由你讲，欣然你的笑容盛放，仿佛是最后殿堂，今宵星空胜过亮光。在万年天涯迷人的红霞，星辰里好吗？无论上镜拍照或银幕下，头发眼镜照得心殿下，欢乐的年华，温热的红茶，谁爱上笑这就叫念挂，因你的笑照顾着大家。

敏威爱我的请举手。 You make me feel so young. You make me feel that spring sprung. And every time I see you grin, I'm such a happy individual. The moment that you speak, I wanna go play hide and seek. I wanna go and bounce the moon just like toy balloon.I are just like a couple of pots running around the meadow, picking up all those forget-me-nots. You make me feel so young. You make me feel there are songs to be sung, bells to be rung, and a wonderful fling to be flung. And even when I'm overI'm gonna feel the way I do today, 'cause you make me feel so young. You make me young, ah, you make me feel that spring sprung. And every time I see a grin, I'm such a happy individual. The moment that you speakI wanna go play hide and seek. I wanna go and bounce the moon like a big balloon. Because you and I are just like a couple of pots. We're running across the meadow.Make me feel there are songs to be sung, lots of bells to be rung, and a wonderful fling to be flung. And even when I'm old and gray, I'm gonna feel the way I do today, 'cause you make me feel so.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 Michael Bublé， You make me feel so young。